心那一面。好几年， 经典的作品《阴天》，让你感到阴天的还有买房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从每年缴税一个月即可升级为每年必须12个月连续缴税，进一步严格了购房资格审核中个人所得税连续5年政策的执行标准。政策执行的标准自2017年3月22号执行。不管怎样，希望各位都有属于自己的爱情的房子，请出张瑶。 告诉我你要去远方，需要离开 Say goodbye， 等待才让我知道多么无奈，没有你我不能精彩，多希望把思念变成风吹到你身边，星星在为我们流泪，发誓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为什么节食加慢跑只会让你变成易胖的体质呢？简单来说，你的身体有一个基础代谢率，当你采取节食这个方法一段时间，你的卡路里摄取量长期过低，这样虽然你的体重会下降，但你的新陈代谢率只会变得越来越低，来避免你流失能量。一旦减肥结束，你恢复到平常的卡路里摄取，从很低变成你餐餐摄取过量，就会造成体重反弹，你就会越来越胖。你的身体其实很聪明的，当你一个星期慢跑4次以上，第一个礼拜你会看见显著的体重下降，但当你的身体适应了你用这样的方法消耗能量，它就不会再帮你减脂。所以还是那句话，有氧加无氧，再加上合理的膳食，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Keep running, let's go。

里，北三环西路辅路东向西方向，从三一庙路到万泉河路辅路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上午10:45，会遇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路况之后继续回来，音乐加点料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4月2号0时至4月29号24时，首都机场中跑道将开启为期28天的大修模式。这期间，首都机场将由三跑道运行变为双跑道运行，直接导致高峰小时跑道容量下降，并且可能出现夜航时间延长、航班正常率降低等情况。中跑道是首都机场修建的第一条跑道，它将首都机场分为东西区，也是三条跑道当中最繁忙的，承担着大约40%的航班起降。已经购票的乘客注意航班的变动，根据计划，客运航班将会优先起降，国内货运航班不安排在6点至次日的1点繁忙时段运行。飞机场的10:30应该很忙碌吧。 10:30的飞机快要到了，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来喝去可乐还是要剩一点，剩一点给你 Oh yeah For my baby。 1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 Baby。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哦，我给你的越多，你却越想要多。哦，爱已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 Baby， 10:30的飞机已经到了，可是你的影子没出现，我想你可能在等待你的行李，你的红色和白色的皮衣。1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哦哦哦哦哦，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 是不是用就会开始要失去。哦，我给你的越多，你却越想要多。爱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1:30，我在回家的路上，旅客名单上没你的名字，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的决定。哦，我已失去你 ，Maybe baby baby。要不要回家？

OK， 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这是马迪的经典作品《南山南》。我国南方地区未来三天阴雨将仍持续，北方地区也不例外，自西向东迎来一次明显的雨雪降温天气过程。南疆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甘肃中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江汉江淮东部、江南华南东部、台湾等地有小雨，其中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大部分地区会迎来一次四到六度的降温，并伴有四到五级的风。明天将是三月最冷一天。陈奕迅的作品。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如果苦笑比眼泪更真，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仍愿抱着这份情没疑问。任面前时代再低气温，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个人。任未来存在哪个可能，和你亦是最后那对变更。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仍然能相拥才不怕骤变，但怕思念。唯愿会及时拥抱入眠，留住这世上最暖一面，茫茫人海取暖度过最冷一天。 天气骤冷，但是也有温暖的地方。昨天人社部公布了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四项支持政策。未来高校科研院所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新创业，可在三年内保留人事关系，离岗创业期间保留基本的待遇，留职不停薪。除此之外，外交部12308微信版和小程序正式上线，标志着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12308热线与 领事直通车微信公众号的无缝对接。本次和腾讯合作，除了升级已经在运营的人气很高的领事直通车微信平台，还率先推出了外交部12308的小程序，走到了互联网加政务服务的最前沿。好，音乐继续送出，马上听到汪峰2017新版的一起摇摆。 给我你的手，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城高速北向南方向，从来广营西路到北五环路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西三环南路北向南方向，从丰台北路到南三环西路有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莲石西路东向西方向，从西五环路到景阳东街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

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春天我们一起遇见更美的自己。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 不妨喝点咖啡吧，咖啡是一些人的天使，一杯下肚神清气爽，干活也来劲儿。咖啡有助于减肥哦，但是最重要的是咖啡是不加糖不加奶油的黑咖啡或者清咖啡。咖啡因能够提高人体的新陈代谢率的3%到11%，还可以减少脂肪堆积，特别是在吃饭之后就可以减少脂肪细胞堆积，效果嘛也就是相当于每顿少吃两口米饭。喝一杯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You found yourself alone in a room, total devastation. In the darkness you must enter the code and crack the combination all on your own. Pick yourself up and search for the light, hungry for a new start. It's your chance now to stand and fight, take the next step, now a day at a time. Open up, open up, everybody's waiting. From high above, feel the love. Open up your windows. Let in the sun.